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三子晒帽檐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朱婷宇，我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培英小学，今年11岁了。我为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近期的《情满四季》。家在胡同里，四合院情满四季，南北东西，有街坊的脉搏，有亲朋的呼吸，有忠厚的传递，有诗书的距离，我爱爱这里的一点一滴。家在胡同里，四合院情满四季，日月天地，有古老的院宅，有久远的纹理，有时代的印记，有故事的续集，我爱爱这里的一画一笔。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威力警官二话不说冲出了书房，隔了几分钟之后再回来的时候，脸色比之前还要难看，他那魁梧其伟的身躯显得很无力，冷冰冰地说：啊，佩伯，我认输了，我刚才亲自到后院和墓地去了一趟，什么也没有找到，啊，一定是销毁了。嗯，你怎么看？佩伯说：“我有个想法，不过算了吧，我得先跟 地方检察官商量商量。威力警官把拳头插在口袋里，目光扫了扫战场。好吧，他闷声闷气地说着，我被烤得精疲力尽了，你们这些人听着。这些人一直在听，然而这种无穷无尽的干等已经把他们等得意气消沉了。他们目不转睛地呆望着威力。威力警官说，在我离开这所房子期间，我要把这间书房以及后面的两间都关闭掉。嗯，听懂了吗？任何人不许进来，任何人也不许碰一下卡吉斯的房间。对，连吉米特里奥斯卡吉斯的房间也不许碰，一切都保持原状。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们要离开这所房子或者回到这所房子都细听尊便，但是每一次进出都要接受搜查，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自找麻烦。我的话说完了。有谁用像在洞穴里发出的声音说了话。威力警官慢吞吞地转过了身子，原来是沃斯医生正向前跨着步子。沃斯医生中等身材，满脸络腮胡子，像个年老的预言家，可是他的体格却像一只猿猴。那双亮晶晶的灰褐色的眼睛靠得很近，他正带着几分幽默感打量着威力警官。威力怒气冲冲的两腿岔开站在地毯上，你要干嘛？医生笑了笑， 是的，你的命令对于这所房子里的任何一个常住的人都没有什么不方便，可是警官你却不知道，这却使得我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吗，我只不过是到这儿来做客的，难道要我无限期的接受你这一套倒霉的规定的款待吗？ 威力警官笨重地向前跨了一步。哎，你是什么人？ 我叫沃兹，对，我是大英帝国的公民，对，是英王陛下的臣属。 大胡子眨着眼睛回答说， 我是一个医生啊，是个眼科专家，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这儿给卡基斯先生治病呢。 威力警官哼了一声。佩伯副检察长走到了他的跟前，他们咬了一下耳朵，威力警官点了点头。于是佩伯副检察长说， 其实啊，沃兹医生，我们并不想使你为难，也愿意不使你那些主人为难啊，你完全有离开这里的自由。当然了， 他微笑着继续说， 你不会反对最后的一次让我们例行公事吧？啊，也就是你离开之前对你本人对你的行李做一次彻底的搜查吧。 沃兹医生捻弄着蓬松松的棕色的胡子说， 反对吗？当然不反对，先生。另一方面， 斯隆太太尖叫了起来， 哦，别走，医生，别在这个惊心肉跳的时刻离开我们，你一直是这样的善良。 是啊，别走啊，医生。 又发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这出自一位高大的漂亮的女士的肺腑的深处。这是一个皮肤黝黑的豪放泼辣的美女， 医生弯了弯腰，听不清他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于是威利警官粗鲁地说： 你又是谁啊，太太？ 我是弗里兰太太。 这个女人两眼含有警告意味地逼视着，嗓音似乎也变粗了。 这个时候，布莱特小姐听天由命地靠在了卡基斯书桌的边上，她努力地忍着笑，她的蓝眼睛赞许地望着沃兹医生那强壮有力的肩胛骨。 我是弗里兰太太，我住在这儿。我的丈夫，他过去是卡基斯先生的巡回代表。 威利警官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说的巡回代表是什么意思？你的丈夫在哪儿，太太？ 这女人暗暗的冒火。哦，我真的不喜欢你这种口吻。哦，你无权用这样一种不恭敬的语调跟我说话。 威利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好了，大姐，回答我的问题。 而当威利警官目光变得严厉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女人不再唧唧歪歪，因为她的怨气已经发泄完了。她说： 陈塞，他在加拿大的某个地方正在做探寻旅行。 这个时候，卡基斯收藏品总库经理吉尔波特·斯隆出人意外地插嘴了。这个人一头黑发上抹足了油，两撇八字胡须，一对水泡眼睛，一副酒色陶虚的样子。 我们曾设法打听他们的确切的地点。啊，是啊，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正以魁北克为基地，跟踪追寻他听说的几张古老的挂毯。我们在他最后所住的旅馆里留了言，然而迄今还没有得到音信。他大概会在报上看到乔治去世的消息吧。 威利警官简洁地说：也许他不看报。好，沃兹医生，你还住下去吗？ 既然人家要我住下去，那好吧，我乐意住下去。 沃兹医生往后退去，尽量站得靠近那位硕长的弗里兰太太。 威利警官暗中打量着他，然后对佩伯打了个招呼，一起来到外面的走廊。 布德拉夫律师紧紧地跟随着，几乎踩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脚后跟。其余这些人全部被撇在书房里。 佩伯出房间的时候，小心地顺手把门关上。威利警官对伍德拉夫律师说：伍德拉夫律师，你在想什么？ 他们俩在靠近前厅的门边转身面对着他。 这位律师尖声地说： 你们瞧，刚才佩伯指责我把事情办糟了，我可不想担什么风险。警官，我请求你把我也搜一下，你亲自动手吧。哦，我还没有被搜过呢，你知道。 佩伯用安慰的口吻说： 哦，别这样，我的拉夫先生，我知道一定不是。 威利不高兴地说： 我看这他妈的很不错。 说着，他毫不客气地在伍德拉夫的身上又是敲又是拍，又是逃又是挖，又是捏又是掐。从伍德拉夫律师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而威利警官 却仔仔细细地把这位律师口袋里的所有纸张全都一件件地看过。最后他放过了这个被搜的对象，说： 你是清白的，乌德大夫。哎，裴伯，到这儿来。 一边说，他们在屋外找到了福特林警员。这位年轻力壮的便衣正在跟记者们耍嘴皮子。那群新闻记者已经走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还耐着性子逗留在人行道旁的大门口。 威利警官准许弗林特警员自行与后门的约翰逊警员以及他派驻在屋子里的女警员换班休息。吩咐完毕之后，就使劲地挤出了大门。那些记者就像一群蚊子似的，把他和佩伯团团地围住了。 喂，有什么门道吗，警官？怎么了？哎，可别这么嘴紧呐，你这个傻瓜。喂，威利，别一辈子做个笨警察。 哎，你们这么守口如瓶， 能捞多少外快啊？ 威利警官甩掉了搭在他阔肩膀上的那些记者的手，跟副检察长佩伯一起躲进了停在人行道上的警车里。在警车蹒跚启动的时候，威利警官嘟嘟囔囔地说： 叫我怎么向警长交代呢？他一定会敲我的脑袋的。 佩伯说：哪个警长？ 还有哪个？理查德·奎因。警官愁眉苦脸，呆呆地望着前座司机的深红色的脖子。哎，我们总算是尽力而为了。现在，这所房子处在被包围的状态。我打算再派几个弟兄去查验那保险箱上的指纹。 哎，佩伯这个时候也已经泄气了，坐在那儿咬着手指甲说： 是吗？那倒是大有好处啊，说不定检察官也会把我大训一通的。哦，我看我还是得死死地盯着卡基斯的那所房子。哦，明天我再去转一转吧，看看有什么情况吧。哦，房子里的那帮蠢货，如果要对我们限制他们行动的措施再找什么麻烦的话。 威利警官说：一群笨蛋。 十月七日，星期四的上午，是一个平凡单调的日子。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埃勒里·奎因正式接触到这个后来被称为卡基斯案的错综复杂的案件。此时的埃勒里还是年少气盛、趾高气扬的，并且他与纽约市警察当局的关系还没有充分的明确，因而颇有点儿抢人饭碗之嫌。尽管埃勒里作为理查德·奎因探长的儿子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其实呢，对于埃勒里那种引经据典的依靠单纯的推理来解决实际刑事犯罪问题的方法，连那位老成持重的探长也是带有疑问的。然而由于埃勒里曾经根据他仍在发展中的演绎法的本领承办过几件独立的案子，这就构成了一个先例，使得他在地方检察官桑普森敲响开会警钟的时候，他有理由 自信的判断，自己必然是在会议出席者之列的。说句老实话，艾勒里根本一点儿也不知道乔治·卡基斯的死讯的，更不必说遗嘱被偷的事情了。因此，他向地方检察官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除了艾勒里本人之外的每一个出席会议者都已经知晓的。这时的地方检察官还没有像后来那些年代里那样成为他亲密无间的伙伴，故此刻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连探长也都感到了恼火，并且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出来。于是艾勒里仰靠在桑普森的优质的皮椅子的背上，脸在微微地发着红。出席会议的人都很严肃，会上有桑普森检察官，这个时候他当检察官还不算太久，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期，所以给人以强劲刚毅之感。他目光锐利，神采奕奕。起初桑普森对着似乎荒唐可笑的棘手问题并没有仔细的推敲，因此一点也不着急。会上还有佩伯，桑普森的检查班子中的一位精敏干练的成员，被指定负责行政工作。这时他那结实强壮的整个身躯都是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了。会上还有克罗宁老头，他是桑普森检察官的第一地方副检察官，在办理刑事案件方面比上述两位同事成熟明智得多，他是个老手了。一头红发，有点神经质，像小马驹一样的敏捷，像大马一样的老练。会上还有理查德奎因探长，奎因探长已经是老态龙钟，干瘪的面庞又小又尖，须发都成灰白色了，形状更像是一只鸟。这位瘦小的老头具有对旧式领带的偏好，具有一头猎狗的潜在的韧性，还具有正统刑事犯罪学方面的丰富的知识。此时他正在起劲儿地玩弄着那跟随他多年的褐色的鼻烟壶。当然会上还有这位埃勒里，此刻的埃勒里还没有琢磨成器呢。当这个年轻人阐述一个论点的时候，会挥舞着他那发出闪光的夹鼻眼镜，在这个年轻人笑的时候，整个的脸上都盛着笑意，大家都说这是一张俊脸，轮廓修长，惹人喜爱，一对清澄明亮的眼睛显示出他很有头脑。除此之外，他与一般刚出校门的年轻的小伙子没有什么不同。他高高的身材，他不修边幅，他肩膀宽阔，他擅长体育运动。在他望着地方检察官桑普森的时候，这位地方检察官明显地感到很不舒服。桑普森嘟嘟囔囔地说，哦，诸位，咱们面临的还是老一套，对，头绪很多，可是却无从下手。好吧，贝伯，你还发现了什么可以让我们伤脑筋的情况吗？佩伯阴沉沉地回答说，是，再没有要紧的事了，我自然已抓住机会就对斯隆这个家伙敲打了一番，是跟他单独接触。这个花宝是唯一因卡斯基新遗嘱而受到损失的人，不过这个家伙跟我装闷葫芦，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检察官桑普森发问说：北部，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 佩伯勉强地回答说：是布莱特小姐。对，琼·布莱特小姐。对，我看见她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到卡奇斯书房里去窥探。她当然不应该到书房去的，因为维利警长明白无误地关照过他们，全都不许去的。 警员埃德里懒洋洋地说：你说的就是我们这位已故的神秘人物的美丽的秘书吗？是吗？ 是的，对，是的。 佩伯要维持原来正常的声调似乎都有点困难了。他把保险箱乱翻了一通。探长说： 哦，但是我猜想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因为他在书房中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对，就那么呆站着。 哦，他穿的宽松的衣服可真漂亮啊。对，然后跺了跺脚，拍了拍他那蝙蝠。桑普森检察长粗暴地打断了他：你盘问他了吗？ 没有，我没有问他。我确实认为其中并没有不妥的地方。你看， 佩伯摊开了两只手，刚讲的开头又被桑普森打断了。佩伯，你必须克服对漂亮脸蛋的偏爱，我看他是应该受到盘问的，我看他会讲出来的。真是活见鬼了。克罗宁痴痴地笑着说： 你有朝一日会懂的，佩伯。我还记得有一次， 一个女人轻梳粉臂勾住了我的脖子，于是我就 桑普森皱起了眉头。佩伯打算再讲些什么，但是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最后决定什么都不谈了。还有什么情况吗？ 还有些例行公事。阿克朗依旧在卡奇斯家里守着，对，威利警官手下的女警也在那儿，他们继续搜查每一个走出房子的人，对，克阿朗还记下了一份名单。 佩伯一边说，一边在前胸的口袋里偷摸了一阵，摸出了一张皱皱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潦潦草草地涂写了一些字。 啊，是这样，这份名单是我们星期二离开那里之后到这所房子来的一切的外人， 对，一直记到昨天晚上为止。检察长桑普森一把抓住了那张小纸片，大声地读了起来：埃尔德牧师，摩尔斯太太，就是那个老疯子是吧？詹姆斯诺克斯，哦，他回国了。格林托，艾勒斯，杰克逊，这些都是新闻记者。佩伯，这几位是什么人呢？这两个人，罗伯特、派特利和杜克太太，他们是什么人？ 这两个都很富有。对，是死者的老主顾来吊唁的。 桑普森心不在焉的把名单揉成了一团。好吧，佩伯，现在反正唯你是问了。伍德拉夫律师打电话来报告遗嘱失窃的时候，你自告奋勇承办这件案子，我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你。我不想强调这一点，但你若是让布莱特小姐毫无疑问的美貌摄去了魂而失职的话，我可要揍你的。好吧，这些不谈吧。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有什么想法吗？ 佩伯副检察长忍气吞声地说：我是不愿意再跟到的。我有个想法，检察官，不客气地说吧，一切事实表明这个案件简直就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遗嘱应该在房子里，可是他却不在。真是废话了。他拍了一下桑普森的桌子接着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它使得其余的所有的事情都显得不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伍德拉夫律师在葬礼之前的五分钟还看见遗嘱明明在保险箱里。不过，检察官，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凭的仅仅是他的一面之词。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吧？ 探长沉思着说：“你的意思是说，伍德拉夫律师说，在那个时候看见过遗嘱，是在撒谎。”换句话说，遗嘱也许早在五分钟之前就被偷走了。偷的人可以在其行动无需经受验证的时间里到房子外面去处理。你是这个意思吗？ 正是这样的，探长。你听我说，我们必须讲逻辑，对吗？遗嘱不会毁坏空气的，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呢？桑普森反驳说：遗嘱不是在五分钟之内被偷走的呢，正如伍德拉夫律师所说，然后被烧掉，或者被撕掉，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处理掉的呢。 这个时候，老探长的儿子埃勒里温吞水似的说：不过，桑普森， 你总不能把铁盒子烧掉或者是撕掉吧，这能行吗？ 这话也对。 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喃喃地说着。那个盒子到底在哪儿呢？ 佩伯得意洋洋，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的拉夫律师是在撒谎。在他所谓亲眼瞧见的那段时间里，那份遗嘱连同遗嘱的铁盒压根儿就不在保险箱内。 探长喊了起来， 哦天哪，为什么呢？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佩伯耸了耸肩。 探长的儿子埃勒里饶有兴趣地接着说， 诸位，你们全都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推敲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一个必须加以分析的问题，并且要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 桑普森酸溜溜地说，看来你已经分析过了。 对，我确实分析过了，并且在我分析过后，我得出了一个有趣的，或者不妨说是非常有趣的可能性。 埃勒里这时挺直了身子，笑眯眯的。他的父亲探长一声不响地搓了一些鼻烟。副检察长佩伯把身子凑上前，竖起了耳朵，带着一种刮目相看的眼光打量着埃勒里，就好像他刚刚觉得这个人在场似的。 且让我回顾一下到此为止的事实吧， 埃勒里轻快地接着说，你们都同意存在着两个附带的可能性吧？一个可能性是新遗嘱此时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新遗嘱此刻确实还存在。我们姑且来考虑第一个可能性吧，如果遗嘱现在已经不存在，那就意味着伍德拉夫说他在丧礼前五分钟曾经见到他在保险箱里，这个话是在撒谎，因为那个时候那遗嘱根本就不在那儿，早已被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不知是谁的人销毁掉了。也许伍德拉夫律师说的是实话的，那么遗嘱是在他看到之后，也就是在那五分钟的时间里被偷走，然后被销毁掉了。对于这后一种情况，窃贼可能把遗嘱烧掉或者是撕毁。 灰烬呢？ 啊，大概是拿到浴室从下水道里冲掉了。然而我刚才也指出过，由于铁盒始终没有被发现，这一事实就推翻了假定销毁的可能性。既然找不到铁盒的任何参与，那么很可能遗嘱被偷走，没有被销毁。然而你们想想吧，如果伍德拉夫讲的是实话，那么在那种场合下铁盒是不可能被拿走的，所以我们已经在第一个主要的可能性上陷入了绝境。无论如何，要是遗嘱确实已经被销毁了的话，那就毫无办法了。 嗯，桑布森检察官转过身来对探长说， 嗯，这话很有用处。 嗯，确实。我的天哪， 嗯，小家伙， 他心急火燎地说，一面又朝着埃德里说， 这些我们都懂，请问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嗯， 你到底想说什么？ 亲爱的探长， 埃勒里一肚子委屈对他的父亲说，你居然准许这个家伙侮辱你的儿子吗？ 听着，桑普森，你要我过早的下结论，这是不合逻辑的。由于缺乏事实的根据，第一个假定只好撇开。 那么我们就来谈另一个假定，假定遗嘱此刻还确实存在，那么我们又能想到什么呢？啊，这是最引人入胜的了。诸位，听我说吧。离开那所房子，去参加丧礼的每一个人都回来了。原来，在房子里的两个人也仍在原处。其中一个，维克斯，实际上还始终在放着保险箱的书房里。在丧礼期间，没有人进过这所房子，房子里的人以及送丧的队伍都没有机会与外面的人接触。至于说遗嘱有可能落到墓地的人的手中，但是他们也是人人都回到房子里来了呀。然而，他接着说，在整个房间，在房子里的每一个的身上，在后院的一路上，以及在墓地上，全都找不到遗嘱。所以我要求、请求、恳求、哀求你们。白乐里调皮地总结说，哀求你们回答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次丧礼之中，唯独哪一件东西是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不再回来，并且自从发现遗嘱失踪之后，从来也没有被搜查过的呢？桑布森检察长说，废话，一切都搜过了，并且早就告诉过你了，我们搜的真他妈的彻底，你是知道的，嗯，小伙子。对呀、啊，他的父亲探长也温和地说：“是这样的，孩子，没有忽略什么。刚才在叙述全过程的时候，你难道就没有听明白吗？”埃勒里哀叹着说。哦，哦，你们这些鲜活的灵魂呢？正所谓有眼不看，比瞎子还要糟啊。他又柔声细气地说，我尊敬的长辈们，我们的确是没有忽略什么，除了那口棺材，以及棺材里的卡基斯的尸体。他的父亲听到这里眉飞色舞，而副检察长佩伯在喉咙里恶心地咕哝着，可鲁宁哈哈大笑。桑布森检察官猛地拍打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年轻的埃勒里则若无其事地咧开了嘴笑了起来。佩伯第一个恢复了常态。哦，哈哈，高明，高明啊，奎因先生，哈，高明。桑普森掏出了手绢，掩住了嘴，咳嗽了几声。我，好吧，老弟，刚才的话算我没有说啊。嗯，谈下去，谈下去，年轻人。好吧，诸位。年轻的埃勒里慢条斯理地接着说，承蒙大家厚爱，我不胜荣幸。哈，这探讨颇能引人注意呀。下葬之前的最后准备往往是十分忙乱的，窃贼不难乘此打开保险箱，把那遗嘱连同成遗嘱的小铁盒一起拿走，再到客厅里找个机会连盒子带遗嘱一并塞进棺材材料的褶缝里，或者塞在卡基斯先生的寿衣之类的东西中。奎因探长喃喃地说，嗯，这样真方便可靠啊。嗯，把遗嘱跟尸体一起埋掉，那效果跟销毁是一个样的呀。一点不错，爸爸，棺材马上就要下葬了，把遗嘱秘密地藏匿在棺材里，窃贼同样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何必要销毁它呢？ 由于卡基斯是自然死亡，窃贼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这棺材有朝一日会像世界末日大审判那样重见天日的。这样一来，这份遗嘱就与尘世完全隔绝了，跟烧成了灰冲进下水道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推论还有其他心理上的依据，铁盒上的钥匙只有一把，而这把钥匙在伍德拉夫利什的身上，所以窃贼很可能无法在送葬队伍离家之前的短短五分钟内打开盒子。他不能或者是不愿连盒子带遗嘱一起揣在身上，这太笨重太危险了，因此盒子和遗嘱很可能是在卡基斯的棺材里。如果认为推论有理，那么就请抓紧行动吧。他的父亲奎因探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说，看起来必须立刻安排掘墓了。桑布森检察长又是一阵干咳，可能是这样。不是吗？正如埃勒里埃勒里毕竟指出的，我们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认为遗嘱一定在棺材里，也许是伍德拉夫在撒谎，然而我们总得打开它看看。哦，一边确凿无误。喂，佩伯，你认为怎么样？佩伯笑着说，我认为奎因先生的精辟分析是击中要害的。那就行了，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开棺，今天总算来不及了吧。副检察长佩伯露出了迟疑的神色，可能会有麻烦吧。检察官，无论如何这不是根据谋杀嫌疑而开棺检验的，我们怎么报请法官的批准呢？桑布森抓起了电话筒说，你去找布雷德利吧，他对这类事情是很开明的。对，我也会亲自给他打电话的，不会有什么麻烦。好，贝伯，快去吧。说着接通了卡基斯住宅的电话。哎，克阿朗，对，我是桑普森，你去通知房子里的每一个人出席明天早上的聚会。是，你就告诉他们咱们要对卡基斯的坟墓开棺了。开棺？对，你这个傻瓜。谁？哦，好啊，我来跟他说话。说着他把听筒按在自己的胸口对探长说，百万富翁诺克斯在那儿呢。这位诺克斯。哦，喂，你是诺克斯先生吗？我是地方检察官桑普森。是啊，真糟糕啊，是非常令人难过。我们现在有点眉目了，对，有必要掘墓开棺。必须如此，先生。什么？对此我当然感到遗憾，诺克斯先生。好吧，你就不必焦虑了，一切由我们来操心吧。说到这儿，他轻轻地挂断了电话说，情况复杂呀，在那份现在拿不出来的遗嘱里，诺克斯被指定为执行人，但如果那份遗嘱找不到，我们无从确定收藏品总库的新继承人是谁，也就不存在任何执行人。卡基斯将被看作是未立遗嘱而死亡。看来他对此事十分关切的。要是明天在棺材里搜不出遗嘱的话，我们只好委托他为遗产的管理人了。 诺克斯此时此刻正忙着在那所房子里跟伍德拉夫律师商谈呢，对财产做初步的估算。他说他整天都在那儿。啊，他妈的，他倒真不错，来尽管这一切。艾乐一说，那么节目开关的时候他到场吗？哈，我倒是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百万大富翁呢。他说他不来，他明天一走就要再度到外地去了。艾勒里泱泱地说，是吗？哼，这倒真是我大失所望啊。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